那我们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，而是为了生活而工作。那要做什么工作呢？首先要看自己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啊。我呢就比较循规蹈矩啊，喜欢按时的上下班啊，回到家呢看看电视啊、电影啊、听听歌啊等等等等。或许呢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追求，可是呢这就是我想要的那份安静啊。那同样呢，生活中呢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与悲伤，想象当中呢真的是很难解决啊。但当你真正去想办法解决的时候呢，结果呢也许会出乎你的意料哦。所以呢，好运常常会光顾那些积极乐观的人，下班之后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要开心哦。范晓萱，里面外面，没错，我们都想追求快乐，可是呢真的要讲求方法，不然呢做什么都是差不多固定的一种模式。心态放宽，那工作的时候呢就认真去对待，那么工作之余呢剩下的时间就按照自己的爱好去支配吧。那如果下班呢还是因为工作一直忙碌而不开心的话呢，那即使你再年轻也会加快自己衰老的过程，你明白了吗？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非常好听，叫做是 Next to Me， 蒋湘琴。

喜欢听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下午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来关注一组电影方面的消息。警匪动作巨制低压槽欲望之城将于4月28号登陆全国院线，目前已经全面开启预售。今天影片发布两款名为大雨滂沱和火云如烧的场景主题海报，画面上两款主题海报风格迥异，分别从不同角度彰显出导演张家辉为影片注入不一般的强烈风格。由陈大力执导，演员毛舜筠、林文龙、吕良伟、刘美君、显色力主演的电影《黄金花》昨天发布金像奖获奖海报，并正式宣布电影改档4月28号进军5.1档。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，近日荣获金像奖最佳女主和最佳新演员两项大奖，让更多观众开始关注这部极具现实思考意味的影片。由张猛执导，王腔领衔主演，周冬雨特别出演的胶片电影《阳台上》昨天曝光海报，宣布定档6月1号。96年新人演员王腔饰演电影中的男主角张英雄。在片方发布的最新定档剧照中，王腔或侧颜微露背影示人，或者是带着破碎镜框温情地凝望周冬雨，亦或保持距离默默跟随女主角。斯皮尔伯格终于要涉足超英片界了，他的制片公司和华纳将联合制作 DC 新片《黑鹰》，剧本由斯皮尔伯格老搭档大卫·凯普编写。《黑鹰》1941年首次在 Quality Comics 登场，该漫画公司后被 DC 漫画收购。《黑鹰》是一群精英飞行员组成的黑鹰飞行中队的领队，在二战期间参与战斗。有报道认为，该片有意将超级英雄片领域扩展到战争电影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，4月5日至22日，购物立享95折，1元咖啡机99元，功能沙发大换购，飞利浦43寸电视、双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，买赠不限量，详询店内。 对您的承诺，从未忘却。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一下路况，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到长虹桥内环方向车多，其中在三元东桥有事故发生，加剧后车拥堵。另外，双井桥到三元东桥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Power Music is coming，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也许不会再看见离别时微黄色的天，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，那些曾青涩的脸，我拿去种绿树的叶子，放在青色的石板前，祭奠那些流逝的青春和曾懵懂的誓言。风在歌唱，唱他曾去过的地方，在黑暗中有朵花为你开。 许不会再看见，离别是微黄色的天，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，那些曾青涩的脸，我拿起棕榈树的叶子放在青涩的石板前，祭奠那些流逝的青春和曾懵懂的誓言。风在歌唱，唱他曾去过的地方，在黑暗中有朵花为你开放，当你转过头的那一瞬，晚霞般美丽的笑脸，他曾开在 来自韩红带过我们一首歌，叫做是青春啊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真的是引发了我们很多对自己青春年少时候的一些想象还有追忆了。那有的时候我们在想，我们到底在怀念些什么，在追忆些什么呢？那青春到底是什么呢？那想来想去呢，你会发现其实青春是没有对错，只要是在以后回想起来的时候呢，没有遗憾那就对了。它或许有忧伤，有欣喜，有怀念，有追随，有感悟，有心声，但不管怎么着都已经是过去了。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当下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好了，对自己心中的爱，对自己心中的梦想，要勇敢地跨出那第一步，不要再像以前退缩恐慌畏惧，脚步呢一定要跟着自己的心走，你明白了吗？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依然充满着满满的能量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，掌声请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房东的猫的第二张专辑《柔软》已经正式推出，《远去的飞鸟》是专辑的第一首歌，也是最后完成的音乐作品。钟立风的加入是一大亮点，他不单参与了演唱，还是单曲的制作人和口琴手。这首歌主要讲的是一只飞鸟在远行途中看尽了世间的一切，所谓的孤独不过是片刻间的驻足而已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本周推荐新能量单曲《房东的猫与钟立风》《远去的飞鸟》。 像突如其来的暴雨，捡起安定的尘埃，来了又去。过路人在伞下捧起一杯温暖的水，一个擦身而过，虽被落了地。红旗凝结，是你哀愁的诗歌。高速路上流淌口水的名定河，一只远去的飞鸟，背影孤独的桅杆。停留的时间如此之短，空气凝结，旋律哀愁的诗歌。高速路上流淌破碎的命定河，一只远去的飞鸟，背影孤独的桅杆。停留的时间那么短，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人呢不一定要成功，但是一定要尽量的去快乐，要在这个真实的社会背后呢，用柔软的眼神面对每一个硬邦邦的世界，内心充满着爱与宽广，对生活的态度也要放轻松一点，认真吃好每一顿饭，睡好每一个觉，不辜负自己，也不要伤害别人，尽可能的把人生过成自己想要的真正的样子，这才是最好的人生呢，你说呢？ OK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。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张震岳的《先这样吧》。当你很累的时候呢，当面对很多烦心的事解决不了的时候呢，就先和自己说先这样吧。 片刻的瞬间，天空云飘荡在不安的心头，冷战的结果，我好久感觉到不祥的念头。是谁伤了心？是你。走到这地步，仍有一丝丝不愿意放手，妥协和放纵，问题没有解决，不想再多说。是谁厌倦了？是我，是我。在爱情里泪眠，像海角天边，这距离好遥远，触碰不到最初相识的美。难平眼泪在你脸上划过，我头也不回，先这样吧。走到这地步，仍有一丝丝不愿意放手，妥协和放纵，问题没有解决，不想再多说。是谁厌倦了？是我，是我。在爱情里泪眠，像海角天边，这距离好遥远，

I will love you better now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人间四月，仅四天，听。